你是方队粉丝？ 嗯。 你喜欢他什么？ 厉害呗。 哦，还有吗？ 这人哪来那么多问题？ 命硬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，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 第九十集。 哎，你现在是不是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院啊？ 对，不过项目有了进展。 那应该快了吧？最好年前能回家，这样过年的时候我就能和你一起过了。 江晨还没应声，只听旁边传来一个熟悉的轻笑。 哦，江伟哥。 二人同时一惊，齐刷刷扭头，见那边的暗冥师收起了鱼竿。 你什么时候来的啊？ 刚来啊。 二人怀疑地看着他，快速过一遍刚才的对话。 我没喊舅舅，也没有说出院时回外公家，只说过年一起过，那应该还好。真的？ 方景行品着他这个语气懂了。 看来这两个人又聊了点不能听的悄悄话。 你猜啊？ 谢成言不想猜，只是一想到发小已经在怀疑江晨可能和他家有关系，就有点虚。好在这个时候几位帮主也都上线过来了，他便趁机岔开话题，陪着他们聊了五分钟急忙跑了，剩下的人继续做任务。方景行照例陪着封印师。 你过年能出院啊？ 不确定。 要是能出院，我陪你过年。 江晨下意识就要拒绝，想让方景行去陪着家人过，但转念想想谢成言的话，乍一听感觉他们是能在一起过年似的，以方景行的聪明程度不可能不注意到这一点。所以他如果让方景行去陪家人，那方景行肯定会思考他为什么不拒绝谢成言，万一深想一层就麻烦了。 到时候再看吧。 方景行希望能在到时候之前就把人追到手。 在医院无聊吗？我抽空去看看你啊。 不用了。 那你喜欢什么？我托阿姨给你带点。 不需要。 上午刚出语音乌龙的事儿，方景行要是再跑过去托江诗兰给他带东西，不用猜都知道他姐姐会往那方面想。他看着这位联盟男神，由衷建议， 你现在时间富裕了，那么多人喜欢你，有空谈个恋爱，别总惦记我，免得让人误会。 我。 几位帮主恰好走近。 太惨了。 白龙谷几人看着自己身上的装备，觉得裸奔怕是没跑了。联盟男神方队长第一次动心，还没体会暗恋时酸酸甜甜的美好，这就被捅了一刀。他暗中缓了一口气，扫一眼身后的人，见他们识趣的远离，这才看向封印师。 我又不喜欢他们。 那你是喜欢我？ 是啊，喜欢。 这话方景行忍住没说出口，反问， 你怎么会这么想啊？ 你送东西容易让我误会。 作为朋友送的。 江晨其实也知道方景行是关心他，但这个时机挑的实在不对。不过怪也怪某人非要浪那么一下，自己的锅自己背。 不用，我不缺东西。 好吧。 顿了顿，他多问了一句， 要是成言送的你要吗？ 江晨避免他借着谢成言的名义送东西，把这个口子也给他堵上了。 不要。 方景行觉得心里平衡了一点。 可能是研究院不让收吧，毕竟连手机都不让用了，消息没回。 思绪转到这里，他突然想起当初似乎发生过什么掉节操的东西，打开聊天页查了查，顿时失效。他刚刚还以为封印师让他谈恋爱是已经心有所属，想和他划清界限，现在再看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。 可能研究院的人都知道封印师有个绯闻男友了。 方景晴那被捅的伤口立刻就痊愈了。 笑什么？ 没什么。 江晨不清楚他发什么疯，不想再谈这个事儿。 快点找，赶紧把这个任务做了。 方景晴道声好，陪着他走一会儿，想起一件事儿。 啊，巫师被狼咬过吗？ 江晨回忆巫师的模样。 他裹着袍子，看不出来。 他咬的都是月辉的人，如果没咬过巫师，会不会去找巫师啊？ 既然去找巫师，他当初应该是往小村庄的方向跑的。二人同时想到这一点，便召集小队成员去了附近的村庄。 巫师后来不是又去祭坛了吗？他没跟过去？ 有可能半路出了事，先去看看。 一行人抵达村庄，眼尖的在地面发现了血迹，他们便去和这里的 NPC 对话，得知有一头血狼冲进村子跑了一圈，看样子是在找人，可惜没能找到，就进了山里。他们于是顺着零星的血迹往山上搜，最后到了猎户的门口。 该不会已经被做成围脖了吧？ 几人沉默一下，推开门，见血狼就瘫在地上，奄奄一息。猎户正摸着他的头，得知他们的来意，叹气。 行，你们带走吧，多好的一头狼，怕是熬不过去了。 穆家所几人也觉得他要完。 这怎么办？把尸体送过去。 方景行看了看找药师的任务条。 咱们差个药师。 来得及吗？ 试试吧。 众人便死马当活马医，准备分成两个队，一队运着狼去找伊林，另一队则去找药师。为了多一些保证，穆家所几人强烈要求两位大佬拆开，方景星无奈只能暂时和封印师分别。不过幸好没分多久，等运狼的队伍走到伊林的位置，他们就见伊林的身边站着一个女孩，同时找药师的任务条也变成了已完成。显然这位就是药师，而血狼意志坚定，愣是到现在还留着一口气。伊林和女孩都疯了，急忙查看她的伤势。女孩告诉他们缺药，接着一个清单就上了任务条。 得，看来还是避不开找药的工作。 十人小队搜集药材，一直找到深夜都还没完，约了明天继续。方景行看一眼时间，就知道封印师早就睡熟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